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49集。 桐原和有彦开始伪造银行卡了。首先，他们重新分析卡片上记录的暗码，找出其中的排列规则，依序是起始符号、用户代码、认证代码、密码和银行代码。其次，他们捡回许多丢弃在银行垃圾桶里的明细表，依照找出来的规则，把账号和任意选取的密码变成76位的数字与罗马字母。接下来便是以编码器将这一串数字与代号输入磁条，贴在塑料卡片上，便大功告成。有彦成功领出现金的空白卡片，便是他们的第一号成品。他们从捡回来的好几张明细表中选出余额最多的一个账户，这是桐原的意见，因为这样相对不易被发现。有彦也有同感，这无疑是违法行为，有彦却没有罪恶感。原因之一或许是制造伪卡的过程实在太像电子游戏了，而完全看不见遭窃对象也是一个缘故。但是他脑中深深记着桐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番话，那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 捡别人丢的东西不还，跟偷别人随意放置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差别。有错的难道不是把装了钱的包随便放的人吗？让别人有机可乘的人注定要吃亏。 每次听到这番话，有彦在心惊胆战的同时，总是会感到一阵全身毛发直竖的快感。第四堂课一结束，有彦立刻前往办公室。说是办公室，其实也没有招牌，只是由旧大楼的其中一户充数。对有彦而言，这个地方有着种种回忆。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频繁地在此出入。来到304室门前，他取出了钥匙开门。一进门就是餐厅兼厨房，桐原面向琉璃台坐着。 很早吗？ 桐原转身面向有彦， 一下课就来了，历史面练课满，进不去了。 琉璃台上放着个人电脑，是 NEC 的 PC8001， 绿色画面上排列着文字。 今日晴，您好，我是山田太郎。 有彦站在桐原身后问道， 文字处理系统？ 对，芯片和软件送到了。 桐原双手灵巧地敲击键盘，他敲的是字母键，但画面显示的却是日文平假名。按了 UMA， 出现的是五妈。接着桐原按了空格键，于是连接电脑的磁盘驱动器便发出了咔嗒的声响。画面右下角出现了麻与五的汉字，上面各自编有一与二的号码。桐原按下数字键一，硬盘再度发出声响，五妈的平假名变成了汉字马。接着他输入喜卡，以同样的变换方式换成了鹿这个汉字，这才总算完成了巴卡，也就是笨蛋这个词，前后用时将近十秒。有彦忍不住苦笑， 用手写绝对更快。 这种方式是把系统输入磁盘，每次转换再调出来，当然很花时间。如果把整个系统输入内存，速度就会快上好几倍。不过，这台电脑顶多只能这样。话说回来，磁盘还是很厉害。 以后会是磁盘的天下吗？ 当然。 有彦点了点头，视线转向了磁盘驱动器。过去读写程序大部分是以卡带作为媒介，但实在太费时，容量也小。若改用磁盘，速度和记忆容量都不可同日而语。 问题在软件。 桐原忽然冒出了一句， 有燕再度点头，拿起放在桌上的 5.25 英寸磁盘。同源在想什么，他了然于心。他们经营电脑游戏程序的邮购时，得到的反响非常惊人。有一天汇款单突然如雪片一般寄到，全是订购游戏软件的钱。同源断定绝对会大卖的预测果然成真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销售状况极佳，可以说大赚了一笔。但是走到这一步，便逐渐遭遇到了瓶颈。一方面是竞争对手增加，最大的原因在于著作权。过去像《太空侵略者》等当红软件的盗版都可以光明正大的刊登广告售卖，但最近有迹象显示无法再如此随心所欲了。因为政府开始针对复制软件展开取缔行动，事实上已经有好几家公司遭到控告，有燕他们的公司也收到了警告函。同源对此的预测是， 如果打官司，他们大概会判定复制的程序违法。 最好的证明是1980年美国修正著作权法，明文规定程序为书写者个人学术思想的创造性表现，为著作物。如果复制程序不得公开售卖，要在这条路上生存，只有自行开发程序。但是有燕他们资金不足，也无技术。 对了，这个给你。 同源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。有燕接过信封一看，里边装了8张万元钞票。 今天的报酬，你的那份。 有燕丢掉信封，把钞票塞进了牛仔裤的口袋。 那个，以后要怎么办？ 什么？ 就是 银行卡。 嗯。 这个，如果想用那一手捞一票，最好趁早。拖拖拉拉下去，他们会采取防治措施。 防治措施？密码及时认证系统？ 对。 可是，那么做的话成本太高了，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没有兴趣。 你以为发现银行卡缺陷的只有我们吗？要不了多久，全国到处都会有人干我们今天干的事。等到那时，再小气的银行也得不计成本马上更换。 这样啊， 唉。所谓密码及时认证系统，指取卡人密码不直接存入银行卡，而是记录于银行的主计算机。每当持卡人使用卡片，自动取款机便要一一向主机查询密码是否正确，这样他们制造的伪卡便没了用武之地。 像今天这种事，要是重复做上很多次，也很危险。就算过得了监控摄像头那一关，也不知道会在哪里露出马脚。而且，要是银行存款莫名其妙短少，谁都会去报警。重点就是，最好连用伪卡都不会被发现。 同源说到这里，玄关的门铃响了，两个人对视了一眼。 赖美娇。 他今天应该不会来，再说现在他还没下班。 同源看着时钟纳闷。 算了，你去开门。 有燕站在门后，透过窥视孔观察外面的情况。门外站着一个身穿灰色工作服的男子，大约30岁。 有什么事？ 抽风机定期检查。 男子面无表情。 现在？ 男子默默地点了点头。 这人态度真冷淡。 有燕把门先关上，取下链条，然后再次开门。门外突然多了2名男子，一个穿深蓝色外套的大块头和一个穿绿西装的年轻男子站在前面，穿工作服的退到后面压阵。有燕立即察觉到了危险，想把门关上，却被大块头挡住了。 打扰一下。 你们有什么事？ 有燕开口询问，男子却不发一语，硬挤进来。那宽阔的肩膀让有燕有些害怕。他的衣服上带有柑橘的味道。继大块头之后， 穿绿西装的年轻男子也进来了。这个人的右眉旁有一道伤疤。同源亮司仍然坐在椅子上，冷静地抬头看着闯入者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